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啦，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股仔。今日咪7月16啊？ 今日系啊， 睇下先，系啊，7月15啊，7月15， 系唔好意思啊。 咁啊，琴日就盂兰节， 系， 系嘛？ 有咩特别？ 琴日7月14，今日7月15， 龙犀利喎，哥哥， 我理得佢啊。咁就而家就系5:45。 你咪想今日讲鬼故啊？ 今日讲鬼故好啊，今日嘅讲唔讲得嘅嘢啦，系嘛？ 哦，终于到嚟啦。 系啦，咁啊，有啲人可能唔知咩叫唔讲得， 系。 就是那隻3303， 系， 唉，唔怕讲开埋 number 啦。咁点解唔讲得呢？就真系唔讲得啊嘛。 明啊。 咁喺 Facebook 里面有啲网友咧就好有心，咁就只只都问嗰隻系咪唔系咪叫做唔讲得？941系咪唔讲得？941乜都讲得。 系。 中通服系咪唔讲得？就乜都讲得，因为依家 open public 嘅 information 嚟噶嘛。 嗯。 咁嗰只唔讲得嗰啲嘢咧，咁我真系唔讲得啊嘛。 系。 咁我咪话叫做唔讲得咯。OK。 嗯。 咁就呢只嘢咧，就要小心嘅，唔讲得。阿吴生咧就好烦嘅。吓，佢同阿即系我用完全用假名吓，同埋呢个中可买小姐咧。就好糾纏嘅。 咩小姐話？ 中可買。 哦 ，OK。 咁因為有人喺 Facebook 就話咧，呢個唔講得先生咧，之後係咪有個中可買小姐，即係終於可以買啦？ 唔 係，中可買啦，咁樣中可買小姐。 係。 咁呢個唔講得同阿吳生同鐘小姐咧，非常之糾纏嘅。咁啊一路咁啊糾纏糾到上去兩個，今日最高2.7。 嗯。 今日做到2.7。啊，咁就而家会变成一个乜嘢嘅局面呢？其实即係我可以话俾你听啦，我真係唔讲得嘅以下嗰 part， 所以我唔会讲嘅。 得，明晒。 咁系好混乱嘅，而家系好混乱嘅。 系、 啊。之前讲嘅嘢，之前应承咗嘅嘢呢，而家呢可能有部分系唔兑现嘅，因为价升得好犀利。 嗯。 啊，咁啊各安天命啦，大家如果揸住唔讲得嘅话呢，你鍾意唔理佢啦，你就唔好理佢啦。你鍾意继续同佢拍下散拖，你可以同佢拍散拖，冇人知道会发生咩事。咁、如果到讲得嘅时候呢，我就会同你讲交代返呢一个礼拜呢只唔讲得先得咁犀利，究竟系咩原因。 讲得嘅就一个礼拜之前就配股囉，呢啲就公开资料。 係啦，配股。 係啦。 咁有啲半讲得嘅呢，就系话其实佢呢个配股呢都好鬼拗教嘅。配得好鬼拗教。佢到最后有一个白毫半配出嚟啦。 係。 咁成个配股计划里面呢，其实佢有三个 instrument 嘅。一个就系配股啦。 嗯。 股票啦。一个就系发涡轮啦。 係。 发涡轮就最后有做嘅，一个其实就系 CB 嚟嘅，发 CB， 但系 CB 最后冇发到嘅， 系 啦。咁啊，点解最后冇发？预咗会发，最后冇发咧？讲得嘅时候我就讲俾你听啦。 哦， 咁啊，跟住呢个礼拜就跟住我就话唔讲得，就系、是、one night stand 嚟嘅 ，one week stand 啊，一个礼拜嘅，呢个好鬼咸湿，好鬼淫荡嘅呢条友。 系。 啊！佢同阿钟小姐拍都系拍一个礼拜嘅啫，咁啊确实喺一个礼拜里边就升咗上嚟啦。 系 啊，咁啊钟小姐会唔会最后甩拖咧，变咗第二个小姐咧？唔知嘅，而家就真系 啲嘢就变得好快。 感情嘅变得好快嘅吓，咁啊，所以大家真系自己执生啦，即系唔好话将阿吴生推到太高啊，或者系睇得太远啦吓。 嗯， 啊吴生本身系一个非常之烦交嘅人嚟嘅。 系、啊，即系感情方面，感情澎湃之余，大家都保持翻少少理性啦，系咪先？ 系啦系啦， 话晒都即系都两个质系嘛，咁啊即系过分。 成个礼拜都食伟哥，系又边有食得咁多啊，大佬系咪？ 嗯 啊，咁啊，即系呢只有机会，应该好快会有机会嘅。咁我会交代翻，即系其实背后发生紧咩事嘅呢间公司。 嗯 啊，咁啊，你即系背后个古仔，其实牵涉到即系啲中国企业嘅老板咧，永远都系咧，即系点讲咧？小心眼啦，一方面又好似小心眼，一方面又系 又會眼紅咁樣啦。 咁唔講得小姐都話曬個小姐，咁佢呢啲出嫁大事，咁梗係要左度右度，係嘛？ 又唔係嫁曬，嫁啲出去啫，真係。 喂，賠一萬咯。 係咯，唔係禮金嗰方面又好麻煩嘅。 係啊， 禮金又好麻煩嘅。咁而即係你知，即係啲結婚嘅嘢。除咗男家要俾禮金之外，女家有時都要付出下㗎。 多幾圍少幾圍爭好遠㗎。 嚇、啊，咁 又有 wedding planner 係咪先？ 而家男家又話，即係阿吳生又話我出咗好多嘢啦。 係啊。 咁你嗰邊亦都要出翻啲嘢，咁嗰邊又話哇，你出咗好多嘢之餘，你又攞翻好多嘢咁樣喎。 咪咯。 嚇、啊，咁你都攞唔少啦。嚇、嗯，咁而家你又要我俾翻啲嘢，咁我。之前就應承你啫，而家我見你拎咁多，我又唔俾㗎喇噃，咁樣，咁所以就又好鬼麻煩嘅。 所以呢就呢頭婚事，唔係婚事，即係初大家都初嘗到甜頭啦。咁啊，可唔可以繼續呢個白頭到老呢就好難講嘅。 自己執生， 自己執 生啦。 自己執生嚇。哦，我以為你今集你講世界盃添。 世界杯做咩啊？ 我要打你冇感受啊嘛，我見你。 冇乜特別感受喎、啊，以後而家啲世界盃唔好睇。 係咩？ 一入到即都系噶啦，成个世界杯最好睇都系分组赛同埋十六强， 系 去到八强打后咧，已经唔识入波啦。 唔系咁啊，咁唔好讲啦。喂，但讲翻事，你嗱我哋即系赛前咧，咪成日都话，唉，世界杯泥淡噶嘛， 冇淡过啊， 冇淡过，淡咧就 玩啦， 淡就泥跌噶嘛， 冇跌过啊， 跌过， 点咩淡咧？照有啲財演話齋咧，即係成交低都係淡， 係 咁就淡咯， 淡嚇，搭個淡啫，個係 係啦，唔係照有啲嘅財演亦都講啦，唔爆升都算跌， 係 咁佢都跌㗎啦，咁樣嘅咁嘅 definition 咁有都有跌過幾百點， 係啦，都跌過幾百點，即係升嗰啲唔計啦，升翻轉頭嗰啲唔算啦，即係都係跌過， 係 嚇咁啊，即係又淡又跌啦嚇。咁就啊，另一隻又要講喎，就係、是、941， 講下啦， 就係、是、941，因為 都 係 佢嗱，即係你諗你諗太多啦，人哋都係關鐵塔事落氣， 係啦，嗱，即係我 Facebook 裏邊咧，其實呢一兩個禮拜咧，我好克制咧，我唔亂講嘢嘅，因為真係唔講得嘅，係但係941我係講得嘅， 哇，你好事先張揚喎， 係嘛？941啊，真係講得，因為鐵塔公司嘅啫，咁、你都想知多啲鐵塔咧，其實我唔知邊言邊日邊月邊日咧做過一集。呢、这個節目咧係講鐵塔公司嘅，係咁啊，當然好多人就話中移動，喂你拎四成出嚟，唔係 sorry， 你個鐵塔公司得翻四成，好似唔著數，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咧真係冇辦法㗎，唔通中移動攞八成咩？咁另外兩間肯定嘈㗎啦，係嘛？咁四成嘅話，有好多人都質疑就係話，依間鐵塔公司你冇絕對嘅話事權，因為聯通加埋中電信就六成㗎咯噃。佢兩個可以 ban 你嘅、哦， 係 咁，但係究竟呢個咁嘅合作制係咪以即係、就是、三方嚟到做表決咧，或者係之後有啲咩事嘅時候邊個話事咧？咁啊未必係聯通加中電信佔六成咧，就可以 overrule 咗四成嘅中電信。 係最後都唔係呢三間自己話事㗎啦，大佬。 就係、是、啦 ，exactly 啦、啊，就未必係呢三間公司話事嘅、啊，因為嗱。成立鐵塔公司而家唯一嘅好處咧，基本上咧就係話咧，你可以慳咗好多重複建設嘅。 係 啊，咁啊，因為即係本來一間公司要一個地方要做十個鐵塔，咁而家因為三間公司做咗三十個塔出嚟，咁、其實叫基站嘅。 係 啊，咁啊，而家即係統一咗之後咧，就十個鐵塔就 OK 啦。咁啊，點解要減少咁多間公司一齊做鐵塔咧？其實我覺得啦，就一個原因嘅啫。 係咩咧？ 就嗰啲塔咧有輻射。 吓、啊，中强国人惊辐射，我唔信。 如果好多就可能惊，咁可能会即系我觉得即系可能系会有辐射 嘅。唔系啩？ 咁、啊、所以就要限制嗰个嘅铁塔嘅数量。咁、哦、但系你又唔可以，如果三间公司独立去做嘅话咧，你唔可以限制佢噶嘛。咁、所以就不如整间铁塔公司啦，将嗰个嘅行政同埋嗰个营运个 efficiency 咧就增加。 你觉唔觉得咧喺个城即系呢个铁塔即系好似姚川讲嘅时候，咁有冇一两个月我都唔记得啦，好似可能再早啲啊， 两个月都一定。 系咪嗰时候咧就大家睇到中移动好淡嘅？ 系啦， 系啦， 即系我拎咗好多嘢出嚟。 即系其实今次咧就唔系话对佢特别有利，只不过之前就觉得佢好蚀底，系嘛？ 你可以咁讲。嗱、啊，系咪蚀底咧？我哋从另一个方向讲啊。咁而家就话中移动啊，拎咗好大部分嘅一啲嘅基站嘅公司出嚟，基站嘅建设出嚟。 系。 咁但系咧，即系佢占咗应该咧占咗成七八成咁滞噶啦。咁但系你攞翻四成嘅股权咧，咁嘅某依、這个程度上边咧。 中移動係唔著數嘅。 嗯， 咁但係現實上你冇理由大家鬥數基站㗎嘛。我廿個，你三個，你三唔係即係譬如我六個，阿 Kelvin 你兩個，阿的兩個，咁我六二二咁樣，咁唔得㗎咁樣。 係六二唔好，六二二唔好。 六二二唔好係嘛？點解佔中咩？ 唔係公投唔好，冇冇。 係咩？ 呢字唔好，唔係最投票六二二至六二九㗎嘛。 啊係喎係喎係喎係喎係。咁就就從中移動一會嘅角度嚟講，就係話咧，佢以往嘅基站咧個 depreciation 咧我 way off 咗㗎啦。 嗯 咁、所以基本上呢嗰啲拎出嚟嗰啲 historical 嘅嘢呢我唔使 cost 喺个 book 里面。 係。 都好少 cost 啦。咁、但係未来嘅就係话呢第时我要起嘅嘢我拎四成钱出嚟做咗。 係。 咁、另外两间就要拎六成出嚟喎夹埋。 我都觉得係。同埋呢即係我觉得即我因为见到有啲人都觉得譬如话出嚟点解要有咩值得令到中移动升咁多啊。咁我另一样嘢就唔知预知咁多系啫。呢对上呢几年呢即係中移动咪好牛嘅啲股价嘅即係相对上啦。就大家都似觉得啲政策上呢一定系攞佢即係一定系佢唔着数嘅。 係啦 一定 要请啊反正。 係啦一定要照顾返个两个细佬嘅。上老细佬就好威猛啦。会唔会即系我觉得会唔会迟啦出咗呢计划之后呢终于都OK 啦，你照顾细佬嘅责任都尽咗唔少啦。 系啊，呢、這个就系七年大运，七年衰运，再转翻系咪七年好运啦？ 系 啦，因为十几年前就中移动个大运就系因为有 SMS， 加呢个腾讯、 SMS 犀利嗰时候 ，SMS 嗰阵时好犀利嘅，一日去十亿条嘅， 系啊， 十一日十亿条，你计佢一毫子一条， 嗰时候好似一两毫子嗰时候 系啦，你计佢收埋。冇 call 先嗰啲，就好誇張嘅嚇。咁啊，但係隨住即係嗰啲微信啊、乜乜 click click 啊，冇人用 SMS 啦， 係冇錯 嚇。咁啊，跟住就政策要反傾斜啦， 嗯 嚇。咁跟住而家過咗幾年之後啦，而家就政策會唔會又傾斜翻去中移動嗰度咧？ 或者唔好反傾斜啦，唉，大家係 啦，大家平起平坐啦， 係啦， 啊嗰啲基infrastructure 咧，大家。夾錢起咗佢，大家 share 嚟用啦。 係 咁、但係而家裏面個鐵塔公司，據我了解咧，就好多嘢未傾好嘅、 嗯。 第一樣嘢就係啱啱嗰個投票權啦。係係四，而家係433咁跟住嚟講咧，嗰兩個三加埋六咧，係咪可以 ban 曬四嘅中移動咧？ 嗯 啊，還是四嘅中移動有一個絕對嘅控制權咧？ 係 啊，咁裏邊個管理層個 management 裏邊點樣擺人法咧？係、咪照翻433？譬如有十個 director， 有四個中移動，三個聯通，三個中國電信咧？ 嗯， 還是中國政府擺五個官落去咧？ 係 獨立曬呢三間公司 後者咧，就真係要期待啦！大佬，你知道上面啲人，大佬，唉，轉嚟轉去點跟啊？ 就是如此啦。 係啊， 咁啊，所以就依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 issue 就係話，大家。嗰、那個網絡嗰個嘅貢獻有幾大啦？ 係。 咁中移動一定係將佢個 TD 網拎出嚟啦。 哦。 咁就冇幾耐之前就聯通就攞咗個 FDD LTE 嘅牌嘅。 嗯。 咁佢使唔使又拎埋出嚟啦？中國電信裏面有個寬帶，佢又使唔使拎出嚟啦？ 嗯。 啊，咁、那個中電信嗰個固網又使唔使拎出嚟咧？咁咪未知嘅呢啲。 嗯。 啊，未知嘅。咁但係我覺得點都好，因為中移動咧就一定會全部嘢拎曬出嚟嘅。 係。 因为佢系得咁多嘅啫， 系 咁讲个业务嘅垃圾杂性咧，就一定唔够联通同埋中国电信。咁所以咧，就喺某依个程度嚟睇咧，中移动咧系有着数嘅。 嗯， 啊，因为佢第一佢付出嘅嘢咧，佢喺 account 里边咧，佢 way off 晒噶啦， 一早俾晒钱啦， 一早俾晒钱噶啦。吓，咁佢唔喺 book value 上边咧，佢唔使拎出嚟嘅。 嗯， 吓，咁嚟紧佢都系用四成嘅钱咧，可以攞到十成嘅嘢。咁所以對某程度上嚟講咧，對中移動咧係有利嘅。 嗯。 啊，咁另一樣嘢就係唔知嘅，就係一啲嘅虛擬電信商啊。因為之前發咗幾個虛擬電信商嘅牌照，喺依個嘅鐵塔公司裏面，佢哋會唔會有任何嘅股權上面嘅嘢咧？啊，如果佢哋冇份嘅話咧，咁啊又要中國政府協調噶咯。 係啊，一堂。嗯。 因為如果我三間公司裝咗個鐵塔公司。你啲虛擬營運商走嚟想用嘅話，我梗係剁到你暈啦，係、嘛？你起你又起唔到㗎啦，咁我唯有剁到你暈。咁所以中央我諗嚟協調，因為呢件事咧其實又好奇怪嘅、 嗯， 因為就係由本來一個開放嘅市場、自由嘅市場咧，就變成一個嘅中央集權市場嘅， 係， 即係佢係反壟斷，佢、這、係、個、反反壟斷。 呢、這個反市場經濟咧， 係反反壟斷嘅， 即係又係可以將啲教科書抌曬嚟 咧。係啦， 真係冇。 咁所以如果成功嘅話咧，又係一件資本主義同埋社會主義嘅一個爭拗嚟。 即係中國模式真係冇。 係啦，即係話佢喺嗰個嘅 marketing 嘅營運上邊咧，你繼續係資本主義。 係啦， 但係喺後面嘅 backbone 嘅 infrastructure 全部都係計劃經濟。 我哋係計劃經濟嘅。 係啊， 咁就即係個好特別嘅一個嘅現象。 冇錯冇錯。 咁當然你話美國可能都係咁樣咁、但係人哋就唔會咁公開嘅，咁即做出嚟都係。 即係人哋冇 power 呢樣嘢㗎嘛。 冇 power 。咁如果你講到即係話開放市場咁樣咧，今日即係呢個國務院咧亦都頒布咗。有幾間公司呢，不如包括中糧啊、中國建 築。那個咩共營咩試點嗰啲。 係啦，各央企改革試點。 係係。 係啦，咁將呢幾間公司呢，其中呢我冇記錯呢，就中糧集團呢，就唔知邊間上市公司啊，中糧集團呢就會同我又唔記得邊間公司呢，就 join 埋居民呢，就會 join 埋呢，就做一間類似淡馬石咁嘅公司嘅。 吓、啊，中糧去 搞系啊，个都话咁关中糧咩事咧？ 我理唔到啊！ 但系即系我会咁讲啦，其实中糧嗰班可能炒股票、炒楼、炒地炒得好叻咧。 即系仲系明白，即系仲劲过国酒嗰班啦，定 就系啦，可能系啦。啊，咁亦都有关乎于国药嘅吓。咁譬如国药啊、中国建筑啊、中国建材啊嗰啲咧，就会搞一个嘅混合式经营。 哇、啊！建材今日都犀利。 系啊，今日呢单消息一爆上去，咁啊点样去 interpret 或者解读呢个嘅所谓嘅央企改革咧？央企改革我讲好耐啦，今年年头一定会做噶啦。咁呢个央企改革对于中国建筑、中国建材同埋国药有啲乜嘢嘅根本上嘅好处咧？咁你就从佢个呢个改革嘅出发点去谂啦。呢、这个改革出发点对于我嚟讲好简单嘅，就唔系啲咩嘅央企改革，唔系啲咩提高效率啊、提高竞争力咁简单，只系埋单嘅啫。因为嗰几间公司咧都有一个特色嘅，就 系 佢嘅 gearing 好高嘅。 哦， 即系以一个中国建筑财为3323为例啦，佢嘅 gearing 咧基本上系呢个技术上倒闭嘅，佢600%gearing 嘅， 已经劲过日本咯。 国药都你又唔，我又唔知点解国药要借咁多钱去300%gearing 嘅。呢啲全部都系啲央企， 明白 以前咧嗰条数咧就乱七八糟， 系 有人有银行借钱俾我，梗系借啦，又唔使我俾息嘅，我执咗个工又会埋单，咁所以将个 gearing 咧就拉到好高。咁如果你叫佢搞改革之前搞掂个 gearing 咧，搞廿年都未搞到，咁所以最好咧就系话我用一个嘅央企改革模式，一个混合经营嘅模式咧，我帮你引啲资金入嚟， 系 你个 gearing 咪即刻降低咯， 系 咁咪改革咗咯。 明晒，明晒。 系啦，所以我揾到嘅共通点咧，就系唯一呢、這个。 揾到帮民帮手。 系、啦，咁啊，琴日就传咧，就系话会有华润嘅。 嗯。 咁但系今日出嚟个名单咧，就冇华润啦。咁亦都可以理解啦，华润送林嗰单嘢都未搞掂。 系。 咁你改乜春嘢？ 记得嗰时候咧，港姐啊，港姐系咪船仔嘅时候咧？你记得咪一度咪好鬼兴嘅啊？佢你咪话，即系你咪怀疑系有一之后就出咗嗰单嘢啦，中信泰富嗰单嘢啦。咁你就哇，系咪呢单嘢令到所有嘢让路咧？话会唔会其实系好多单嘢喺前面根本就 系系啊，好多单嘢噶， 系啦， 多到不得了， 多到不得了。 你讲到央企改革或者大民营改革，我谂 我谂呢个改革200年咗，得唔得？ 哇，我谂可能阿习总啊，好似而家唔记得佢做习总咯。 系点解？ 广东台都唔准啊嘛，要 系 子仲啊嘛， 子仲， 阿子仲咧， 对， 阿子仲咧就可能话，喂，拎啲央企拗教嗰啲，拎个 list 出嚟，我谂一本电话簿咁厚， 系 佢点搞咧？ 佢我諗跟住個力咪下邊嗰個就阿總理就唔係總理先主席就你不如問下邊間唔使改革可以快啲入到你係啦係啦 咁都有嘅阿里巴巴你唔使講 係係冇錯喂但去翻少嗱講翻啲中移動先啦我講翻少少即係喂呢、這個股價都犀利嚟喎大佬即係幾耐未試過升3% 係啊兩日咁樣爆 即係見諗住都係嗱典型嗰啲爆上去都係點一點80落翻嚟嗰啲衰嘢。 几稳啊！ 企稳大踏步。 咁所以我头先有线讲，点都睇埋听日82蚊先走咯。 系， 而家75蚊买都成7蚊噶啦，嗰度。 即系好夸张， 好夸张噶啦。咁 以中移动嚟讲， 以中移动嚟讲，中移动系其实好龟边嘅。 更正常 啲貨好貴邊？ 你日日做電視咁就係啦。 係啊，真係好貴。 你記唔記得一個禮拜有幾多個客係問過你中移動 嘅？係冇人問過，幾年都冇人問過，真係陰公啫。咁啊，即係中移動好貴邊嘅。咁如果你有啲大行係有心踢佢上去嘅話咧，其實佢有 point 去踢上去嘅。因為中移動你都啱啱出咗佢嗰個嘅4G上客量。 係。 咁就上半年咧就1000萬人次。 係。 其實好細嘅啫。 係。 啊，即係以中國19多億人口咧，1000萬個上客量咧就好細嘅。咁啊，預估咧 即係可能有，即係未必係需要個實際數字嘅，可能大概開始估咧，七月暑期黃金檔咧，就可能個四支上客量咧會谷爆㗎啦。 睇佢點吹嘅啫，你話啊暑假都多咗人上網啊，即係唔知做乜咁樣啊，玩遊戲又好咩都好咁樣。 因為暑假咧，即係啲。啲僆仔咧就會轉機， 消費類，啊、 消費類嘅呢樣四支其實係一個消費類產品嚟嘅，咁、 嗯、 啊，所以睇下佢七月嘅時候，其實如果大行要唱好嘅中移動嘅上客量咧，七月八月咧都有機會俾佢唱好嘅，睇下就唔知會唔會啦。 係，喂，但對於兩兄弟會唔會有咩睇法咧？即係聯想同啊，唔係聯想呢、這個 聯通， 聯通同埋電信係咯， 去到呢啲位差唔多啦。 嗯、 即係其實個鐵塔公司會對佢兩間公司。我覺得係有少少被動嘅， 係 即係起咗出嚟啦，咁你用啦。但係又仲有一樣嘢未解決嘅，就係嗰個租金嘅問題嘅。 嗯， 啊，我哋點樣付出嗰、那個要俾幾多租咧？ 嗯， 啊，我諗三間公司應該同一個租金嘅，租翻個網絡翻嚟。 嗯， 啊，咁但係即係會唔會有啲咩嘅差距？因為你知㗎啦，即係其實呢個情況就好似無線亞視咁樣啫嘛。 嗯， 大家都係用個電器電波。但啲发射站咧就射晒落无线嗰度噶嘛， 系 啊，咁即系会唔会喺啲技术上边对佢嗰两间公司有啲不利咧？ 系 唔知 道，但我想讲咧，即系呢三间公司，我未知佢哋点样计数啦，但系咧可以做到咧跳数就任佢划嘅，因为逢系呢啲咁嘅咁大型基建嘅租金咧，喂，即系都系自己条数嚟嘅啫嘛， 系啦， 因为嗱，假设你又有份，你又有份嗰间铁塔公司嘅，咁啊。即正常你嘅即鐵塔嘅收入就歸你都有份啦。咁但你又要俾翻租鐵塔啊嘛。 係啦， 真係睇你點樣去 offset 嘅啫。 係啊， 你將個營運revenue 大啲，咁咪大啲咯。 係噶， 係啊。 唔係咁你嗱另一個好根本性嘅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你嗰、那個你用個鐵塔公司嗰個 infrastructure 係斷客户計嘅， 嗯， 即係每個客一個譬如十蚊俾翻鐵塔公司， 係。 咁你就會限制咗佢哋嗰個嘅 擴張， 唔係擴張，係嗰個嘅國流競爭個能力嘅。 哦、啊， 因為我計我都要計個 Apple 係 over 十蚊我先有得做㗎。係 啊係係， 係咪？ 係咪即係個擴你擴張要計數咯？ 係啊，係你會限制咗㗎。係 啊。 咁呢個限制會有幾大咧？就睇下佢哋點呢條數點樣計。 嗱，如果個網絡又唔係斷人計嘅。可能斷流量又好，或者斷甚至斷唔知點樣咧，對時期好咧，咁有兩個講法咯。 係啦，咁啊，總之即係呢個咁嘅計算方法咧，係會有得，亦都會有失嘅。 係。 咁啊，對邊間公司有利，邊間公司冇利，就係睇下中間433呢個系統裏邊咧，邊個話語權大啦。 嗯嗯。 啊，當然就係話有兩間夾埋嚼中移動，亦都可能會有咁嘅事發生。咁所以兩後邊都仲有好多變數。 嗯。 咁所以中移動咧。我都覺得82蚊不如走走去先啦，咁難得即係等十年都未試過，有幾日可以升咁多，不如走走去燒個炮仗先。 嗯、 啊，咁啊之後咩消息早之後再算。 嗯， 咁啊至於啲設備商咧，咁啊中通服就一定係第一個大贏、 嗯、 第一個贏家嚟嘅。 發達啦，真係。 但我諗個價去到呢啲嘅啫。 係。 誒，依間嘢都係垃圾嚟嘅。咁啊，至於即係你話呢個嘅中興通訊，即係長期唔升嘅中興通訊，今日都爆咗上 終於啊，回歸啊，強勢回歸。 咁我諗今日嗰下就係嗰下。 又 係 嗰啲。 因為成件事應該最大嘅得益者咧就係華為嘅。 誒點解咧？點解咁講咧？ 因為華為如果譬如嚟緊個四 G 個鐵塔公司，全部大部分嘅單去翻華為嘅話，華為唔係上市公司啊嘛。 嗯。 華為唔係上市公司，即係空間大啦。 係。 即個走盞位多啦。你唔使上市公司咁樣，你落去中興通訊嘅話，中興通訊要入攞咗幾多，有幾多，大家計到數咁啊，知噶嘛，公開噶嘛。嚇、咁啊，所以我諗係華為會食咗第一陣，咁但係佢唔會唔俾中興通訊嘅。我諗中興通訊落到落去嘅單咧，大概佔咗成間鐵塔公司三成左近啦，三成半左近。 三成咁多？ 都唔多噶啦。 咁就係咩？ 以佢一間上市公司嗰陣時咁巴閉為例， 係 即係咁多年嚟都俾只華為撳住。 但喂，華為背景我諗你啊，真係揾時間你又可以講翻做翻集啦，係嘛？ 唉，但係背景還背景啊，即係我話曬啲上市公司你都要照住我㗎。 哦。 啊，咁啊，中通服就一定啦，因為拍住因為中國電信。啊，咁啊，所以中興通訊攞到幾多咧，就好難講嘅。咁我諗三成領咗緊啦，咁所以你要等即係個鐵塔公司正式成立咗，有一啲嘅具體細節先至知道佢會受惠到幾多噶啦。 嗯， 咁、 okay、 啊，但係即係一定有佢份嘅，你放心。 嗯， 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其他周邊嗰啲公司嘅啫。 係周到幾遠咧？ 周到好远嗰啲，即系周到去嗰啲，我都唔记得 number 嗰啲，嗰啲名都唔系好记得嗰啲啊，即系帮手做少少嘢啊嗰只咧。 哦 ，OK，OK， 嗰啲就会洗个牌噶啦。 系， 应该嚟紧一两个月咧，会好多呢啲报告会出噶啦，即系话某某公司就受惠于铁甲公司啦。 停晒 啊，因为佢做。譬如鐵塔公司裏面 佢係做個個粒掣裏面 係啦，嗰條線掹住個粒螺絲咁樣 係啦。 嚇咁呢啲咧唔好太認真，因為你 details 未有咧，你鬼知咩？ 係 啊，你鬼知咩？啊，因為就佢將成個嘅三間公司固有嘅 procurement 咧，即係個採購咧都會改變嘅。 嗯嗯。 即係譬如中移動，你同中移動 friend 嘅，你做螺絲嘅，即係可能佢啲螺絲啲單俾曬你噶嘛。 係。 咁而家三間公司一齊做嘅話，三間公司都有人有兄弟幫佢做緊螺絲。 係。 咁咪再計個數噶嘛，大佬。 明白，明白。係咪？ 咁啊，所以呢啲就完全全。是好多老 可能會洗牌， 係啦，亦都會好多老吹就話：，我呢粒，我依嚿呢粒螺絲咧，就真係啱曬個鐵塔公司㗎啦，咁樣。 係， 唔知真定假，因為而家其實個鐵塔公司本質上邊咧，就冇咩特別改變嘅。 嗯， 只係話減少咗重複建設嘅啫。 係， 成立咗間鐵塔公司咧，嗰啲鐵塔咧就唔會變咗金塔嘅，啊，都係嗰嚿鐵塔嘅啫。 係， 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里面嗰个采购会有改变，第二样嘢就係话铁塔公司侧边譬如係啱讲嘅宽频啊固网啊会唔会加埋落去嘅啫。咁呢啲冇人知。我諗而家中国政府都未知要究竟会点样。 咁啊啱啱就搵返嗰个六家央企呢作为呢个试点嘅名单。咁啊除咗先讲中粮啦中国医药啊中国建材中国节能环保啊新兴制华集团咁啊仲有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咁啊仲有。 中粮就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搞淡马石。 嗯， 搞緊好好居民就搞緊類似淡馬石嘅嘢， 係係係， 又非常之刁轉。 呢堆啊，即係 今日升爆啊，九零中糧三隻五零六、六零六、九零六都爆㗎， 嗯， 都升爆㗎，3323升爆啦， 係 國藥亦都係升爆嘅， 係 啊，因為但你話你有冇得繼續升咧？咁你又參考翻只中石化啦， 嗯， 因為中石化混合經營之後咧，個價爆咗一下， 係 就一下， 我講完咯，冇下文嘅。 等啊等啊，应唔会冇嘅。 系 中石化冇下文，真系肉酸到不得了嘅啫，亡国亡党嘅啫，讲个咁大。 唔系咯，我谂住好期待呢、這个呢、這个。即係咪呢個淘寶可以買油啊嘛？係咪先？ 淘寶絕對可以買油。 係咯，好嘅，好啦。 淘寶都好多嘢搞啊。 係咩？ 係啊，淘寶好多嘢搞。 我話翻嚟傾啦，好嘛？ 你知唔知淘寶而家可以？之前咪阿子仲咧， 是是是 阿子仲咪同阿馬雲去咗韓國嘅。 係係係。 你知唔知依家淘寶啊？落咗去韓國啊？ 係。 韓國如果你要買，你喺韓國， 係 你要買外賣咧。 是 你可以用淘宝啊。 哇。 你外卖嘢食啊可以用淘宝啊。 淘宝可唔可以买少女时代返嚟得唔得 唔使买少女时代。租咪得囉。 哦 ,ok。 你使唔使买断佢啫真係。 係咩 ,ok。 都係一劑半劑嘅啫。 我幫啲内地嘅 fans 问下啫。 係啊你见到子仲一个一个韩国哇马云真係有料到。 点 因为即係韩国又系电子商贸嘅。嘅一個兵家必爭之地㗎嘛。 係係係。 因為你個電子商貿入得佢尤其服裝係啊。 嗯。 入得去韓國嘅話呢你個檔次高咗㗎。 絕對啦。 係啊。 有啲人話韓國嘢 ok 喎。 係啊我喺韓國個網買㗎、 啊、 雖然 Made in China, 高級好多㗎。 係啊。 係啊韓國嗰個電子商貿網呢其實唔差㗎。 嗯。 好多好嘢㗎。 嗯。 咁、啊、你始終你淘寶比較感覺係 cheap cheap 地㗎嘛。 係。 咁、啊、所以我諗淘寶都好想踩入去韓國個市場。 中咁我哋重返啲正面啲諗其實即係中國嗰啲即係好多廠其實都可以真係參考下嘅。話你諗人哋韓國個品牌即係搞咗幾耐即係將個檔次由中低檔變咗做、嗯中至高啦，話呢個其實轉型都真係花好多時間。 唔係要我哋泱泱大國， 係咪？ 走去學埋啲 唔好意思，我收翻，對唔住，對唔住 ，OK。 學埋啲咁嘅， 呢啲 我哋兄弟北韓打到殘嘅一個韓國，你真係政治不正確。 係咁啊，係咁啊， 而家我哋只仲過去係施捨佢啊，學 係 施捨， 同埋安慰佢啦，好驚噶嘛！你突然冇得飛兩隻彈炸爆就完算係咪先？ 喂，成啲點北韓成日都飛啲飛彈飛到不離行離辣嘅嚇， 佢瞄住個漁船嚟。渣真係好驚大佬。 唔係我依講世界杯囉北韓攞世界杯冠軍囉。 係呀係呀其實雙冠軍啦今年其實 係。係啦雙冠軍啦。 係呀 咁都唔錯嘅。 好好 好。咁下節繼續。 好。茶妹知點解我哋有布甸食呀